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曾经你有想象过自己20岁生日的样子吗？以前总是觉得这一天一定要烟火升空，璀璨流离，有喜欢的人执手相看，总觉得20岁已经足够老，老到这一天必然什么都已解决，烦恼也已尘归尘，土归土，所有的事也都渐渐走到坦途。而现在我们20岁了，但很多事都和想象的不太一样。以前我们习惯了热闹，却不太习惯寂寞，我们接受了长大，却开始想念昨天。而很多时候想念一个地方，也是因为那里有一处很少触及的柔软，有放不下的人。音乐小酒馆陪你听听那些关乎想念的歌，谈谈关于远乡的记忆。我是主播李彦彤。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丁元博。 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由蔡健雅演唱的《子》，同样也是电影《悟空传》的插曲。歌曲以电影中孙悟空与阿紫的凄美爱情故事为创作灵感，全是心中有爱但却来不及相守的深深遗憾。歌曲开端便将听众置身于幽静又空灵的环境中，带有明显东方元素的曲调扑面而来，代入感十足。蔡健雅低声吟唱，唱腔冷静而内敛，淡雅中有种感人的温度。她的歌声中有着诗意的哀叹与不及的悔恨，带着丝丝忧伤，轻轻诉说着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仓央嘉措说，好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桩不是闲事呢？ 向蓝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忘返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憧憬就化作一缕 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忘返流连未完的心愿， 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他们大多如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只沦为一抹灰烬。而有些人是不同的，他们如北斗，照耀在我们整个人生。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马迪的《南山南》，他说这首歌曲前后大概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发现潜移默化的变成了一个故事。而这首歌的曲子则来源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唱的一个旋律。南山南有种诗歌般的沧桑情怀，吉他与钢琴清浅而克制，只待提琴汇入，一抒百结愁肠。周旋四季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则似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成为一道道伤口般的证据。 我们都曾经幻想过很多种爱情，那是那个年纪里最丰盛的晚宴，每个人都在自己绘出的布景里以梦的方式欢笑着，推杯换盏着，继续奢望着，谁都不曾离去也不会离去。但没有人教会我们如何面对分别，梦醒的时候我们已是酩酊大醉，还来不及好好告别就这么长大了。后来的几年，我们或许会假装很好，假装谁都没走，假装不高兴，山南海北的留下脚印，在某个景色下驻足良久，长长的叹出一口气，也不言不语，回忆起所有的画面，再一一说再见。我们终于学会了道别，却不再说情话，只说谎。这首断断续续写了3年的歌，也是无数个3年里最难忘的唏嘘。 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在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你人遇见你，时光苟延残喘， 欢迎回到 MUC Radio 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小酒馆。当生活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样子，有没有一个人藏在心里最纯净的角落，不经意想起便勾勒成整个青春的模样呢？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来自陕西唱作人梁凡的《阿楚姑娘》，歌曲表达了作者对过往相偎相依的单纯美好的追忆和强烈浓厚的思念之情，带着作者自身的无奈、期盼和温暖，或许还有对阿楚姑娘的祝愿。 有人说，一首好的情歌，情一定在身后的某个地方丢失了，人回不去了，需要歌声回头去找那份伤感，或者情正徘徊在远方忽隐忽现的招手，那样的情揪着心弦，用距离弹拨甜蜜的忧伤。而这首歌也正是如此，每个人身边都曾有过这样的一个阿楚姑娘，她温柔、善良、楚楚动人，让人深深眷念，无法忘怀。哪怕现在一切都好，但还是会偶尔想起她。当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最终每段青春都会苍老，但我希望记忆里的你一直都好。 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我也垂涎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 思念是写在水上的字，一边写一边消灭，惆怅的优美，淡去的迅疾。于是思念就像是一幅每天拼上的一块拼图，最终零散的拼图越来越完整。那些旧时光和远乡，那些所念的人和过往，就这样还原成最初的模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刘胡毅的《从前慢》，灵感源于我国诗人木心的同名小诗，不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叶炫清的版本。 刘胡毅的《从前慢》是三十四十的中年男人看从前，叶炫清则像是即将入土看少年。这个小女孩有着不属于她的敏感，一种时光的敏感，声音干净清澈，一字一句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遥远的故事。叶炫清在唱这首歌时一唱一声叹，尾音带着一点拖，而恰好是这点拖让急促的场面有了忽然静止的反差，让《从前慢》这首歌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演绎。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那么今天的音乐小酒馆就要在这里走向尾声了，如果你很喜欢这些好听的歌曲，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韵达广播，找到音乐小酒馆就可以重复收听本期节目了。我是主播李银彤。 我是主播蝙蝠玉。 我是主播丁元博。 每个人都有青春，每个青春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遗憾，每个遗憾都有回味不尽的美。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无数闪闪发光的思念，不知道那些人那些事是否还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只愿起风的日子清新而愈，安暖相陪。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夕阳西下，故事随行。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你的老朋友关于故事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主播白一丹。 我是主播邵令群。 我是主播克里比诺尔。 前段时间总在做一个梦，我梦到我们家从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年龄小，每天瞌睡很少，一大早就起床，坐在沙发上聚精会神地重复看一个动画片。电视柜下面有一个抽屉，那里面藏着我很多的玩具。沙发下面铺着地毯，踩在上面软软的有些扎。客厅有一个大大的玻璃做的隔挡，上面放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梦到过我回家一打开门就是从前的样子，也梦到过我站在窗口看着远方的城墙发呆。昨天我们梦了一场倾盆而下的大雨，不要命的涌进来，其实只是有些想念从前的日子。最近搬了家，新家的小区门口有一条小巷，小巷子里每天热热闹闹，早晨上班的时候有各种早点的摊贩，他们熟练地摊着煎饼，煮着馄饨，一旁路人们各式各样，年轻人们都行色匆匆，路过早点摊随随便便买一点早点，一边走一边吃，不浪费一点时间。也经常会见到一些老人，他们通常起很早出来遛弯，也会有一些老人腿脚渐渐不好，被老伴用轮椅推出来晒太阳。小巷无处不透露着朝气，这条小巷晚上回来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景象，朝气变成烟火气。夜色中挤满吵嚷，吵嚷中摆满了各种小吃摊，臭豆腐、炸鸡柳、炒面、炒饼，花样多到不行， 麻辣烫的摊子摆出关东煮的架势，简陋却总是人满为患。街边的各种小店纷纷在门口支起桌子，人们就坐在夜色中聊天喝酒，说说笑笑。桌上的啤酒瓶七倒八歪，面前的饭菜渐渐冷掉，周围的气氛却越来越热闹。巷子尽头有一个小摊卖炸切盒，总有很多人在排队，香气惹人想起童年的时候外公炸的油酥。小的时候经常待在外婆家，外婆家住在一个家属院里，院子有些旧，曲曲折折，有很多树。20号楼的三单元门口有一个胖胖的女人，日复一日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就是坐在那里。大家都说她年轻的时候生过病，那时候家里穷，医疗技术落后，发现的也不够及时，脑子就烧坏了，说起她都叫她傻子。哎，我今天上学的时候捡了5块钱。真的啊？在哪儿捡的？傻子前面那个楼门口。他就好像是一个地标。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一脸人已不在，收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卷的情怀打碎成年代。 住在这个单元的一楼，到了饭点会给他端出来一碗饭，他就坐在那里乖乖地端着碗吃完。不管风雨雷电春夏秋冬，他都不回家，就是坐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路过他的时候经常会偷偷看他两眼，不敢光明正大的看，只敢偷偷瞄他一眼，就这么看了一整个童年。前不久回去发现那个单元门口空了，他的大衣，他的椅子，他脏兮兮的碗，连带着胖胖的他全都不见了。仔细想想，总觉得他可能是天上的神仙下凡渡劫，渡了一半觉得凡间的人愚蠢，不惜得与我们交流，但是又迫于任务不得不观察世间百态，就化成这么一种方便的姿态来看世间冷暖，只闻世事但并不理会世事，看完了看够了也便走了，什么也不带走，什么也不留下，帅呆了。傻子坐着的楼再往前走两步，有一个石墩子和几张石桌，院子里的老爷爷们经常坐在那里下象棋，来早了就可以上场，来晚了就围在旁边指点江山。外公以前特别喜欢下象棋，而且下得很好，没事儿就跑去那里露两手。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手机，每次到了饭点，我外婆就会叫我下去把外公叫回来吃饭。不过通常叫了和没叫差别也不大，毕竟象棋是以吃掉对方的帅为终结，而不是家里的饭做好了就能起得来身的。 我外公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去世了，那个摆放石桌石墩的地方渐渐也被拓宽成了道路，停满了车辆。说起来，我也好久都没有看别人下过象棋了。下象棋的地方再往前一个路口有一面砖墙，我和朋友吵架的时候互相写过彼此的坏话，你是大笨蛋，你才是大笨蛋，你考试零分，这是我们当年那个年龄能骂出最恶毒的话了。周末的时候我爸妈有空了就会接我回家，我家住在城墙的旁边，透过窗口就能看到巍峨的城墙，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城墙上骑自行车的游客说笑着路过。小时候外婆家距离我家大概五站路，外婆家院子门口有一栋电信大楼，是那个年代很高很高的楼了，我站在我家窗前透过窗口就能看到那栋楼。 小花坛 上幼儿园的时候，拿着小铲子小耙子，带一个来我家做客的小朋友下楼玩，在那个花坛里挖了奇怪的草，拿上楼给我妈看。我妈看了以后惊讶地说，是一种叫马齿菜的野草，还夸我厉害。我当时就像受了国王鼓舞的士兵一样，一鼓作气带着小伙伴下楼挖了满满一桶野菜。我妈用那桶菜给我包了一顿饺子，特别好吃。那顿饺子的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我家小区门口进来有一个巨大的下坡，上学前班的时候，我妈每天风驰电掣地骑着一个大摩托接我上下学。摩托车开进小区以后，顺着下坡一溜烟开到车棚，我们再从车棚走回家。我每次都会走在高高的台阶上，我妈或者我爸走台阶底下，我会得意地告诉他们我比你们高。这个把戏玩了多久都不腻。前段时间回西安，我去外婆家，打车到小区门口，一路走回去，发现从前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家那栋老旧的楼已经拆掉了，改成了新楼。邮局门口那段台阶还是那段台阶，可是从前我需要跨11步能走完的路，现在只需要跨8步了。日积月累坐着傻子的那个楼也没变，可是再也没有人坐在那里了。下象棋的老爷爷们也都年岁已高，摆象棋的石墩被扔在道路一旁，上生了厚厚的青苔。那写过彼此坏话的红砖墙，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那些句子也跟着岁月一起渐渐变得斑驳。我自己家的小区窗外越来越多的高楼耸立，外婆家门口的电信大楼早已被掩盖，我家楼下也拓宽了道路，小花坛被夷为平地，更加整洁，却再也没有可以用来包饺子的马齿菜了。现在的我在北京工作，想回家了，买张高铁票，4-5个小时就到西安，下了高铁直接坐地铁，不到1个小时就能到家门口。到了家，我爸还是我爸，我妈还是我妈，我外婆也还是我外婆，可是我家好像并不再是从前的我家了。渐渐发现，回忆里我们走路的距离不是用千米，而是用年。我离家有多远，不是西安到北京的距离，而是我与从前那个年少无知的自己相差的时间。我可以回到那个地方，可是却再也回不到记忆中的那个地方了。 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地游子，归来怀疲惫。 今天的关于故事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主播克里比诺尔。 我是主播白一丹。 我是主播邵令群。 We're gonna make it. 浪迹天涯地游丝。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晚上好，小伙伴们，假期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北京建筑大学广播台晚安频道，一个用声音和故事陪你入睡的地方。带我走吧。你有没有哪个瞬间会特别后悔自己曾经错过一个人？我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La La Land》？我们的故事和电影里的男女主角有点像。我之前交的一个男朋友，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约定好了一起去看艺术展，约定好了一起去听 idol 的演唱会，约定好了毕业一起去泰国潜水。但最后我们分手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分开并不是两个人最希望看到的结局，但却是最终避免不了的遗憾。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不喜欢了，而是因为我们都没法接受异地恋。大学时我去了南京，他选择了出国，我们心平气和地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晚饭，看了最后一场电影。那天分开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朋友问我，你真的舍得他走吗？我有点哭笑不得，当然是舍不得呀，但我知道他出国是为了追求梦想，他想要成为很厉害的摄影师，他喜欢拍照也很有天赋，所以我不能够自私的因为感情去牵制他。哪怕最后我们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身边，我也希望他能变成更好的人，去过我没去过的地方，看过我没看过的风景。造化总爱折磨人，有时候看起来明明是很般配的两个人，最后却真的没有在一起。后来聊起这段感情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走啊？ 我苦笑着说，没勇气吧。当年我们还是小男孩和小女孩，他没勇气问我和我一起走吗，我也没勇气放下自己喜欢的一切和他一起离开。从分开以后，我们中间大概有快2年的时间都没有找过对方聊过天。两个当事人心里也都明白，成人的世界里对过去绝口不提就是最好的怀念。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一次就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但有时候在想起来的时候还是会因为当年的没勇气而感到惋惜和遗憾。不知道我们因为没有勇气到底错过了多少人和多少风景，因为没有勇气告诉喜欢的人我想和你在一起，所以只能远远和那个人保持着刚刚好的距离。因为没有勇气对对方说一句你可不可以留下来，所以咬着牙目送对方的背影离开。因为没有勇气开始一个人的旅行，所以有些风景还没开始阅览就已经要说再见。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因为没有勇气就给人生制造那么多的遗憾，有些错过仅一次就是一辈子，所以你到底还要让自己后悔到什么时候？喜欢的人就要去追，追不到手也要让对方知道其实我超级喜欢你。希望陪在身边的那个人就算他没开口也要主动说一句带我走吧可以吗。有想要去的国家和远方就大胆的去呀，有些风景不必等到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再看，只要勇敢的迈出那一步，看到的就会是另外一番风景。如果给我一次回到过去的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因为没有勇气而错过任何人和风景了。你要出国，好啊，我陪你。你要去潜水，好啊，我陪你。你要去看演唱会，好啊，我陪你。所以带我走吧，你愿意吗？